注微信公众号中国童书博览会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，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，电话678566677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FM87.6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，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中间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昨天咱们说到，这李存勖的皇后刘氏原本出身贫寒，被士兵抢走，送进王府，给曹夫人做了一个侍女。这回她可是因祸得福啊，曹夫人对她就跟亲闺女一般，教她念书写字唱歌，尽心尽力地培养她。等到刘氏成年之后，这曹夫人还有心把这刘氏送到儿子身边，像她这样的姑娘顶多做一个嫔妃到头了。这刘氏是怎样费尽心机当上皇后的呢？而这一切又为什么会加速李存勖的灭亡呢？11岁上战场，几十年血战，背负使命，勇往直前。乱世的舞台上，他不负众望，终于成就一番大业。只是闯过大风大浪，又如何在河沟里翻了船？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唐末父子闹乱世第5集。李存勖是一个大孝子，经常去看望母亲。有一回，这李存勖又去给母亲请安，一进门，曹夫人呢正跟一个侍女说笑呢。曹夫人看见儿子回来了，赶忙叫过来：“儿啊儿啊，快过来，你坐在这儿，闭上眼睛，好好听着。”李存勖坐到母亲身边，过了一会儿啊，一阵优美的乐声传了过来。这首曲子悠扬婉转，十分动听，想必弹奏此曲之人也是琴技高超。李存勖本来就喜欢音乐，这会儿闭着眼睛，这个陶醉呀。等这曲子演奏完了，赶紧问母亲：“您这又是从哪儿找来的乐师啊？弹得一首好曲子。”曹夫人向前一指：“你自己看，弹奏此曲的佳人不正在你的眼前吗？”李存勖顺着母亲手指的方向一看，只见一个美若天仙的姑娘正站在那儿。这姑娘放下手里的乐器，又开始翩翩起舞，好似一只多彩的蝴蝶飞在群花当中。李存勖不知不觉地看呆了，这两只眼珠子不在错地儿的。这位佳人正是刘氏。曹夫人看儿子这副傻样，心里头有谱了，当场做主把刘氏赐给儿子做了个小妾。李存勖乐得屁颠屁颠的，谢过母亲，找了一个良辰吉日就把刘氏娶了过来。没过多久，又封刘氏为魏国夫人。李存勖娶刘氏之前，他已经有两任夫人了，一个是正妃，一个是侧妃。刘氏一过门，这俩夫人那儿啊，李存勖基本上都不去了， 成天就跟刘氏腻歪在一块儿。这刘氏能有今天不容易，趁着现在世子喜欢自己，得赶紧生个孩子保住地位。聪明的刘氏使出浑身解数，把这李存勖迷得神魂颠倒的。没过多久，刘氏怀孕了，顺利的生了一个大胖小子。李存勖看着儿子跟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对刘氏更加疼爱了，打仗的时候也带在身边。李存勖称帝之后，后宫要选出一位国母，从感情上讲，李存勖想立刘氏为皇后，可是古代讲究门当户对，这一条刘氏就不合格。出身高贵，这是做皇后的必要条件。就因为出身问题，刘氏眼睁睁地看着别人坐上了皇后。刘氏不服气呀，凭什么呀？皇上最宠我，我又给皇上生了一个龙子，看看整个后宫做到这两点的不就我一个人吗？气得刘氏胸口一阵阵生疼啊。可是气归气，您即便气死了，这也解决不了问题呀。打这之后，刘氏开始笼络朝中大臣，宫里的太监戏子动不动的就打赏，他想用人脉来淡化自己卑微的出身。皇上身边这些近臣倒是好打发，只要有银子一切都好说。他们经常在皇上面前夸赞刘妃，说的次数多了，就跟现如今这广告语似的，前一句刚出来，皇上就知道下一句说什么了。在皇上的印象里，刘氏啊越来越贤淑完美，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。刘氏暗中美得不行了，每天晚上都要幻想一下自己坐上皇后是什么样。这天一大早，刘氏正在梳妆打扮，忽然皇上派人来叫他，说有急事让他赶紧过去。什么事儿这么急呀？这一路上刘氏就琢磨，忽然觉得自己这颗心好像要跳出胸口了，有一种不祥之感席卷心头。一进门就看皇上一脸的喜色，旁边站着一位大臣呢，和一个和一老叫花子。这人谁呀？正想着呢，皇上一招手，爱妃呀，过来看看这人是谁。刘氏一扭一扭地走过来，老叫花子回头看着他，忍不住老泪纵横。闺女啊，我总算找到你了。说着走过来就要拉着刘氏的袖子，这刘氏一甩衣袖，等等，您说您是谁？闺女啊，我是你爹呀。你仔细看看，当初你被抢走的时候才五岁，可能啊连爹的模样你都忘了。怎么着，一听说眼前这老叫花子是自己的亲爹，刘氏这心呐一阵的狂跳。这个时候那大臣也开口了，皇妃呀，当初是老臣带兵去的您家，老臣辨认过了，这位老人正是您的亲生父亲呐。皇上也搭腔够不开眼的，怎么样爱妃，惊喜吧？你们父女俩这么多年没见了，快坐下来好好聊聊。刘氏嗡，觉得天旋地转呢，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了。看着眼前这个白发苍苍的老人，他心里头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老天爷不长眼呐，怎么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给我冒出这么一个亲爹来呀？当时太后已经过世了，刘氏的出身很少有人知道，她在嫔妃面前早就夸下海口，说自己原本是贵族小姐，可看着眼前这亲爹血浓于水呀，两难之下，这刘氏该如何选择呢？刘氏心里头乱，可同时啊 又飞快地盘算上了。上一回自己就是因为出身不好没做上皇后，这回可不能再吃亏了。如果现在他认下这个老叫花子是他亲爹，那他这辈子也就完了，甭想当皇后了。左右权衡之下，这刘氏暗下狠心，咬碎槽牙，得了，这亲爹呀，不认了。刘氏看都没看一眼老头，哭着就扑到皇上怀里了。皇上，臣妾当年离开家乡的时候，父亲早已经不幸死在乱军当中了，多狠呐，给爹咒死了。当时我抱着父亲的尸首痛哭流涕，哪还有什么亲爹活在世上啊。一直老头，这老头分明是过来冒认来了，肯定是要敲诈钱财。皇上一听，冒认？不会吧。一听皇上不信，刘氏又开始哭开始闹，皇上啊，臣妾的亲生父亲，臣妾怎么会认错呢？唐朝的时候不就出了一个冒认皇亲的事儿吗？这种事情啊以前不是没有啊。李存勖一想，皇妃说的也在理，这要真是他爹，他哪有不认之理呀，也就信了刘氏的话了。他哪知道啊，刘氏能这么狠心呢。行了，皇妃说是冒认一定没错，把这老头拉出去打20大板，然后赶走。可怜刘半山呢，千里迢迢寻找女儿，到头来挨了一顿板子。老头是连打带气晕过去，醒来之后嚎啕大哭啊，往后再也没消息了。老头走了，皇上这心里还是觉得不太对劲儿，怎么那个大臣一口咬定这就是皇妃的生父呢？难道是他认错了吗？想来想去，这心里老不踏实。一眼看见旁边挂着这行头，哎，有主意了。这皇上立马开始化妆，把自己打扮成一个老头，身后背了一个草药口袋，又叫上儿子给他顶一个破草帽，打扮成了刘半山的样子。他要去试探一下这刘皇妃的虚实。这皇上带着儿子，咱前面说了，这皇上啊也爱演戏，演技在当时来说应该不错。皇上化妆好之后，带着儿子蹑手蹑脚的就奔了刘皇妃的寝宫了。这时候啊，吃完午饭，这皇妃啊正睡觉呢，迷迷糊糊的。这皇上啊把儿子拉过来扶在耳边，儿啊，照着父亲刚才跟你说的去坐下吧。这小儿子真听话，敲门声呢就走到了老妈床边，旁边宫女儿刚要禀报，小皇子一摆手，不用，那意思捅了捅的老妈，然后扯着嗓子一声喊，刘半山找女儿来了。这刘氏睡得正迷糊呢，机灵一下起来了，睡眼朦胧啊，往外边一看，对面站的正是打扮成乞丐的当今皇上，以为是老爸刘半山呢。一听孩子嚷刘半山找闺女来了，这两只眼睛还没睁开呢，心里一激灵，但是赶紧故作镇定，又想不能啊，刘半山我爸爸，那我儿子肯定不知道这档的事儿，他怎么能喊出来呢？不对，肯定有人使诈。先不管那么多了，为了遮这事儿啊，先把儿子揪过来一顿臭揍，一边揍一边骂，你个小兔崽子，谁教你的啊，拿为娘的开涮说。这皇上一看皇子挨打了也心疼啊，赶紧跑过来搂着皇子，哎呀爱妃呀，我出的主意，我出的主意，你别拿小家伙撒气。孩子也哭，皇妃呢心疼儿子，自己也哭。这皇上啊劝了半天，给娘俩才算劝好。但这个时候身为皇上，他心里头也有数了，可能那位大臣说的是真事儿。皇妃呀也是碍于面子，不想提及当年的事情。得了，谁让我宠爱这位皇妃呢，这件事情以后啊也就不再提及了。出身这一关总算躲过去了，但是要想坐上皇后 还得得到朝廷里重臣的支持才行。宰相倒是好办，就是这个枢密使郭崇韬为人忠贞，这可怎么对付？郭崇韬这个人呢，在朝廷里边算是忠贞的了。他看不惯太监们为虎作伥，经常劝皇上要惩办太监，所以太监都恨死他了。一逮着机会，就在皇上面前呢说他坏话。慢慢的，皇上对郭崇韬就没那么信任了。郭崇韬看皇上对自己一天比一天冷，这心里头啊也害怕。即便是忠贞的人，他也怕自己地位不保，也会去讨好皇上。刘氏知道他跟太监素来不和，就主动派人去跟这郭崇韬联系，让他支持自己做皇后。郭崇韬也不傻呀，马上就明白了刘氏的用意，只要他支持刘氏做上皇后，那以后有什么事儿，皇后肯定得罩着他呀，有皇后给撑后台，那还怕那些太监吗？两个人一拍即合，第二天郭崇韬就和宰相联名上书，请求皇上把刘氏封为皇后。皇上欣然同意，刘氏如愿以偿，坐上了皇后的宝座。皇后乃是一国之母啊，要做皇上的贤内助，皇上有不对的地方，皇后就得劝说劝说，提醒一下。可这刘氏做了皇后以后啊，反而跟皇上一块唱戏玩乐，一块儿想着法的敛财。这位说了，这两口子怎么还敛财呢？这国家不就是他们的了吗？其实国库里边的钱呢，说是皇上的，但要想大把的往外掏，得经过官员层层许可。咱们之前说过，李克用死的时候任命张承业管理国库，该花的一分不差，该不花的一分不花，就算是皇上亲自过来要钱，那也不给。只可惜张承业死得早，他死之后国库就一分为二，分为内外府库，这州县供奉的钱呢就放在外府库供军事和政治使用，这藩镇进贡的钱呢就送到内府库供皇上花销。州县地方小，摆明了没多少钱，这藩镇可就不一样了，割据势力那油水多，交的钱也多，到最后经常是外府库经费紧张，内府库是银子堆积成山。在封建社会，当权者没有军队，那就意味着灭亡。您说江山都是您的，还舍不得拿出点钱补贴军队吗？李存勖这皇上就舍不得，捂着腰包不撒手。媳妇刘皇后呢更小气，大臣跟他要钱犒劳将士，他拿出两个日常用的银盆，又把三个皇子领出来说，就这两盆够不够？不够，您把皇子卖了，犒劳将士，这不混蛋话吗？弄得大臣也无奈呀。刘皇后的贪婪在历史上出了名了，霸占了内府库的财宝还不够，堂堂皇后竟然做起买卖来了，成了一个不务正业的商人皇后。做皇后，国家的大事小情很多事情都得操心，可刘皇后不仅人家眼里啊，只容得下金银财宝，凡是跟钱沾边的他都想管，没钱的事儿，只要不威胁到自己的地位，全都一边去，爱咋咋地。刘皇后就应了老百姓那句话了，钻到钱眼里去了。他派人倒卖各种货物，做起了大老板，为了能够多卖点，他甚至用自己的名字做商标，给商品打广告。要说这个在今天不算什么，您看国外的大品牌，香奈儿、路易斯威登，这不都是以人名命名的吗？估计这刘皇后啊，要是生在今天，真能成为商界的女强人。可那个年代，这属于严重违反礼教的，更何况您的正职是皇后，不是做买卖的人。上头有贪财的皇后，下边有搜刮百姓的官员，原先是减免赋税，这个时候啊，这些政策全见鬼去了，剥削是一层层加重， 老百姓吃不上喝不上，最后没辙，人吃人的惨剧都上演了。别说老百姓了，就连在军队里当兵的照样吃不上饭，士兵也不训练了，全都上山挖野菜去了，这半路上竟是饿死的。饿死啊倒不用受罪了，更惨的是啊，含着眼泪拉着老婆孩子上街把亲人卖了换口饭吃。这军队里怨声一片，皇上皇后毫不在乎，打猎的打猎，敛钱的敛钱。这刘皇后不光是控制财政，朝廷里一批小人都是他的亲信，他不分是非，听信小人谗言，把朝廷的栋梁都给杀了。皇后无法无天，皇上也不管。为什么不管呢？很简单呢，他身边没有一好东西，听信小人谗言，猜忌这个猜忌那个，杀了有功之臣，搞得朝廷里人人自危。四川乱了，还没来得及平定，兵变又起来了。皇上没辙，再猜忌，这关键时刻也得有人去呀，派自己的干兄弟李嗣源去吧。怎么是干兄弟呢？这李嗣源呢，不是李克用亲生的，而是他的养子。结果李嗣源领了兵回过头来，跟叛变的士兵合二为一，杀回洛阳，指使皇上最喜欢的戏子把皇上给弄死了。刘皇后听说皇上死了，赶紧回到宫里收拾金银细软，卷着包要跑，想到晋阳城去躲躲。来到城门之下，跟守城士兵说，我是皇后，快开城门送我进城。守城将士一听，谁？皇后？呸，早干嘛去了？这军饷都不给发，现在让我开城门，门都没有啊，装聋子，不给开。这刘皇后没辙了，只好拿出一部分钱建了一座尼姑庵，自己当了尼姑。李嗣源听说这刘皇后逃到晋城做了一姑子，马上派人送去贺礼三尺白绫，让他自己了断。从李克用到李存勖，两辈人40多年征讨沙场，用血汗建立的帝国，结果这皇位刚坐4年，转眼间就众叛亲离，死了还给后人留下笑柄。这样的皇帝是该为他惋惜呢，还是历史太无情呢？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话说天下。87.6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话说天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在黎明，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，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，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，一步步细数受过的伤，看不清那漫漫无常，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？门前这条小路就能走向安宁的家乡，他的平淡相思融在歌唱，也当时却也不声不响，唏嘘着在林中回荡。当黎明还披着青青的纱，当湖面上还燃烧着红霞，此刻的无声的喧哗，大地被光芒照得暖洋洋，成熟的苹果却一声不发，这里的黎明静悄悄。